看见你久违的表情，身边都坐着彼此的伴侣，你我只能偷偷回忆，想想当时那一场的决定，如今都已了然于心，至少你我不再人云亦云，为了爱将一切舍弃。对你并不是没有了希望，也像你现在过得好吗？但是因为是成熟，想法却越来越多，我没有办法再回头。雨滴滴，最爱的人就能相伴一生，只要能知足。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4月10日，星期一。来关注国内资讯。据人社部消息，前两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88万人，同比增长16万人。31个大城市的城镇失业率保持在5%左右的较低水平，一季度就业实现了温暖开局。就央企要搬迁至雄安新区的传言，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回应，有的企业已表态将搬至雄安新区，是企业的自主行为，还要做未来的相关规划。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昨日表示，上市公司不应长期无正当理由不分红，对一些有能力分红却常年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证监会不会放任不管，将出台硬措施。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向首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神州优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颁发了网络预约出租车的汽车经营许可证，两家企业成为深圳第一批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网约车平台。同时，深圳市交委透露，目前共有11家平台在深圳从事网约车的经营，截至目前已有3490辆车通过了网约车车辆的运输证审核，833名驾驶员取得了网约车的驾驶员证。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真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ID。 城美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地址：城美汽车城地下一层，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一元换货周震撼来袭，4月8日至16日，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买钻石即享折上折，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永久流行。 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 FM1033 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汇聚波士智达奔驰、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本田、北京福田家图汽车大厂长江店、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7家汽车品牌来一个地方见7个老朋友，现场购车还能抽奖，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4月22日至23日，燕郊新乐汇广场 FM1033 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 最美，

悲欢，想来是糊涂，深情算我辜负。一见明月跳得万里路，何必多问沉浮。云雨云外仿佛是前途，忽醒忽梦谁清楚。波涛里深几根筋骨，是起是落无辛苦。多少年华轻拂江湖， 到深处不必再追问天长地久，爱上又是对是错，认真地一双眼从天明到黑夜深深眷恋，就是你万千轮回走进我的世界，相信我今生陪你走，什么都不用说，你懂我的温柔，紧握双手就是承诺。我与你每个梦叫做日出一日落，只要是你只会是我，也无所求。你和我心与心交换，同做一个梦，无悔意一生情守候，就是你万千轮回走进我的世界，相信我今生陪你走，哦，什么都不用说，你懂我的温暖，紧握双手就是承诺。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10号，星期一，农历3月14。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2度。廊坊明天晴，最高气温22度。首都北京明天晴，最高气温22度。晋陵天津明天是晴，最高气温2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二，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一大波生活小窍门来喽，对生活有帮助的小妙招来听一下。比如说用强力胶水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很容易粘到手上？那用之前呢，手上抹一层护手霜，这样就不会粘到你了。第二个要说的是，感冒鼻子不通的时候，快速的搓你的尾骨是管用的。第三， T 恤衬衫洗完之后平铺在毛巾上，卷起来拧干，这样的脱水效果更好。第四个要说的是，黑芝麻磨成粉，用热水来冲泡着喝，配合牛奶，有助于头发生长。第五个要说的是，吃完火锅烧烤之后，是不是很头疼，衣服变得很有味道？这样的话，可以把衣服放进塑料袋里，撕开一个小口，用吹风机来吹，这样可以除掉味道。好了，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特，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城北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上一个车王。地址：城北汽车城地下一层，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成就人生主角，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C 级运动轿车，全系标配九速自动变速箱，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首付低至20%，利率低至1.99%。详询三河奔驰智达372-5888。 江湖招募令到 ，FM 1033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3，17701153。 美在人群，美在生活，声势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你知道吗？其实一个人非凡的成就是取决于高尚的品质。世界上有两种人必定会惨败，一种是慵懒之人，另外一种就是骄傲之人。前者什么事儿都在想明天再做，结果呢总是一事无成；而后者是瞧不起天下所有的人，自认为自己最了不起，要么做不到博采众长，在孤芳自赏中凋零；要么众叛亲离，在众人的诋毁和冷落当中走向末路啊。 天有暗地雨，忍不住的流星，挡不上被冷藏一颗死心，苦苦的追寻，茫茫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不可惜。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痛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伤心的、伤人的、太伤心。何必想何必，我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问天涯，望断了天涯，问断了天下，是我他。回别的种种，回不去的种种， 错了呢？天涯明天又天涯，狠狠一巴掌忘了吧。 不知道广千里，你平时在生活当中是否有想过，其实净化心灵呢，主要贵在自我。透过心灵的镜子，能窥见真实的自己。当镜子蒙上了世俗的尘埃，我们也就迷失在万丈红尘之中了。总有那么一天，累了、倦了，想要回归真实的自己，对不对？余生呢，想要擦去尘埃，让心灵纯净，让生活简单安详，让人生属于真正的自己。可是镜子藏在心里，除了自己，谁又能够擦得干净呢？你说呢？ 谁该爱我？

根据三河市人民政府工作安排，自2017年4月10日起，廊坊市恒通达道桥工程有限公司将对侯潭县公庄子至卢庄子桥段进行大修断交施工，断交日期从2017年4月10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止，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三河市交通运输局、三河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青青兰亭度假酒店，寻寻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议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我市召开宣讲廊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会议，廊坊市委第一宣讲团成员、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就学习贯彻廊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为与会同志做宣讲报告。刘连杰、王凤海、孟建正、张晓明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同各镇区街道各单位负责同志一起聆听报告。韩占山指出，学习领会好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从总体上要重点把握六个一，即一个鲜明主题，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继续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坚持干自为先，狠抓落实，推动廊坊在全市率先走新路，奋力走前列，为加快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势而不懈奋斗。一个坚实基础，过去五年的主要工作；一个根本引领，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领航向；一个思路目标，今后五年工作的思路目标和总体要求；一系列重大部署，未来五年我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七项重大部署；一个重要保障，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新部署新要求。就学习贯彻落实廊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韩占山要求，一要将学习贯彻廊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热潮引向深入；二要结合会议精神，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三要按照会议要求谋划好未来工作；要在廊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的指引下，深入贯彻落实廊坊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奋发作为，开拓进取，为推进廊坊在全省率先走新路，奋力走前列，加快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势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市长刘连杰主持会议，并就学习贯彻落实廊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讲了具体意见。近日，我市召开会议，对今年电带煤、气带煤工程推进工作进行动员部署。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孟建正、张晓明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就做好电带煤、气带煤工程推进工作提出八点要求：一是思想认识要到位，二是时间安排要到位，三是人员调配要到位，四是施工标准要到位，五是安全管理要到位，六是协调联动要到位，七是舆论宣传要到位，八是督导检查要到位。市长刘连杰对气带煤、电带煤工程推进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本着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公平公正的原则，完善相关政策，严格管控散煤生产销售行为，要把气带煤、电带煤和美丽乡村建设相统筹，抓好调度协调，避免重复施工，要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真正让群众理解、支持、参与到气带煤、电带煤工作中来，要真正负起责任，确保施工安全、运行安全和资金使用安全，真正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让老百姓用上安全气、放心电。会上，市长刘连杰代表市政府与各镇街道市直单位代表签订了责任状，市委副书记王凤海主持会议，副市长李海滨宣读了气带煤、电带煤实施方案，部分企业单位就做好气带煤、电带煤工作做了表态发言。食药安全在身边，今天播出监管动态，集中开展化妆品安全专项整治。 近期，市食药监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为期六个月的化妆品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整治以全市化妆品生产企业、化妆品主流经营企业，包括化妆品专业批发市场、专卖店、直销店以及美容美发机构、洗浴行业等为重点检查单位，以祛痘、祛斑、美白等宣称功能性产品、染发、育发类产品、防晒类产品、面膜类产品等为重点品种，重点检查企业是否建立进货查验制度、所证所票制度以及进货台账制度、生产工艺执行情况、产品标签标志是否符合相关规定、产品证明文件及批次检验报告索取制度是否落实等。红盾情今天播出，解读市场主体。市场主体的发展壮大是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总的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目前登记的内资企业主要包含11个类型，分别是有限责任公司、内资公司分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非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个人独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合伙企业、合伙企业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支机构以及内资企业集团。外资企业主要包含4个类型：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法人企业、外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是指有经营能力并依照个体工商户条例的规定，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公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间力量。详询三合波士智达3725888。 全友家居三合店4月15到16日盛大开业，价格3年新低，大床仅需588元，购物还能抽最开门冰箱，就问还有谁？门外环众信建材城，全友家居3081369。 嘿、hey, 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 FM 1033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汇聚波士智达奔驰、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本田、北京福田家图汽车大厂长江店、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七家汽车品牌，来一个地方见7个老朋友，现场购车还能抽奖，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4月22日至23日，燕郊新乐汇广场 FM 1033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 带着轻柔的旋律，就让那逝去的记忆慢慢溢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段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欢迎你在整点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北，在节目一开始你要告诉你消息，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青天饭，找到北京区，选择品味103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味1033，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 终于被你推到心碎的边缘，我看见你的眼说再见，从未得到一句爱我的誓言，却送上我爱你10000年。早已习惯被你傀儡的

泪光如云闪闪的泪光如冰花啊啊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如冰花 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曾经在哪个瞬间特别想哭，并且说说为什么。这时候看到爱青萌说生下宝宝，听到产房外妈妈的声音的时候呢，特别想哭。我想可能这种哭呢是一种喜悦的哭，毕竟听到了宝宝平安健康的生了下来。还有一种是内心当中的愧疚感，为人父母之后呢，可能才会觉得做父母的那份不容易，才会觉得无比的愧疚自己的爸妈，对吗？ 那就等着沦陷吧，如果爱情真伟大，我有什么好挣扎，难道我比别人差，是谁要周末待在家，对着电视把你画，想起你说的情话，眼泪哗啦啦，是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叫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是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叫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牵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呀。像枯萎的玫瑰花，心里的雨拼命下。相爱要代价，那就勇敢接受它。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

心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宁静的夏天。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那是个宁静的夏天，心里面宁静的夏天，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你曾经是否有在某一个瞬间特别想哭，并且说说为什么。这时候看到韩笑说，刚刚听见某人一直说别的女人，心里一下子好难过。我想这种难过应该不是想哭吧，而是酸酸的感觉，对不对？这里是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曾北，我们明天见。 曾经飞过是谁的心，海上漂流的是谁的遭遇，身上的心不想言语，过去未来都是一场梦境，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未知的旋律又响起，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黑暗之中沉默地看着你的手，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曾经多少回忆藏在我的眼里，遥远的你是否愿意为我轻轻点起一丝暖意，痛苦和美丽